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继续为您讲述众爱社工事务所负责人、五星志愿者、北京青年榜样张强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好，在上期的节目中啊，张强呢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经历、人生的感悟，还有他在做的一些事情。 对， 咱们讲了，现在你是比较大的这个经历吧，都投入在咱们这个爱众社工事务所的这一些相关的组织工作当中，这一方面是你的这个公益事业。 对， 现在应该也是团队作战了吧？不像最开始的时候就你一个人。 哦，对，现在也是团队，然后有专业的导师。 有几个人在一起来做这个组织？ 我们的理事大概有9个人。 哦， 对，我的导师还是都比较厉害吧。 嗯， 有民政部的项目评审员。 嗯， 然后还有北京市的禁毒协会会长。 哦， 然后还有清华大学的研究员。 嗯， 我们也有我们的专业的中级社工师。 嗯， 其实我这边现在师资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 团队力量很强大。 对，因为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不能总是就是打游击战。 嗯， 一定要把它做得更专业，然后把社会服务这个领域里面专业知识更好的运用，这样才可以给予更多人真正的帮助吧。 没错，他们也都和你一样是无偿的这种义务的来做这社工。 对，因为他们也都是有自己的工作的。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兼职在我这做的，有在我这做顾问的。 嗯， 然后有3个人是专职在我这做的。 哦， 然后因为我们搞一些活动啊，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为政府服务。 嗯， 跟政府来合作。 嗯， 所以像这些后期的落地可能会有一些政府部门相关的这个支持， 等于说是结合起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完善。 对， 也更有力度吧。 对，要把它做得专业。其实社会工作这个领域，嗯，说白了就是水还特别特别的深，而且它是一个永远就是没有止境的。说学到最好了，那不可能。 对，那看起来是你那个文化公司的规模大呢，还是你这个社会组织这个组织的规模大呢？ 是社会组织。 哦，它的规模比你那个公司还要大。 对，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两个文化公司跟这个社会组织，他们是不可分割的。 嗯， 因为刚才您说可能有的时候还要拿一部分钱然后到这里边做，其实这些年就是用文化公司的收益来支撑着来做这个爱众这边。哦，因为我这边也是刚刚注册完。 上一期节目也讲了这个初期的， 嗯， 就是跟着团市委也好， 嗯， 或者说其他的组织也好， 对， 去做这些工作。 嗯， 那有什么样的契机使你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去成立这样的公益组织的这种想法？ 因为我回来以后帮助我的人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 哦， 然后那个时候在他的熏陶下跟着他学习，然后我就觉得凭着自己到处讲课这个能量是有限的，然后他的受众也是有限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东西跟他那边，因为我学了有3年多， 哦， 也是在他的社会组织下面做， 嗯， 然后做了3年多，在他那做的过程中，我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 嗯， 然后在他的熏陶下吧，然后我就想也注册自己的一个社会组织，就是能够把受众更多一些。 对，就是说也不仅限于去讲课了。 对对对， 就是扩大到为这些刑满释放的朋友吧， 嗯， 重新回归社会来进行一个辅助，去帮助他们。 对，其实这一块来说，我也是从 2015年， 对，开始就做，就等于是帮我的这个哥哥， 嗯， 他的事务所这块，就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这一块，等于就是我来做了， 嗯， 而且到现在我们也做了成功的案例了。 哦， 对，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啊？比如说吧， 嗯， 你这个你们帮扶的，就是以你为主，嗯，你负责来帮扶的第一位刑满释放人员，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帮扶他，他当初啊，其实也是，有缘。之前在这个监狱的时候，我们就认识。 哦。 然后他释放以后呢，我就带着他一起，也是做一些事情。 嗯。 到现在呢，他已经自己独立的，也是在做自己的这个公益事业。 你是等于在里边的时候和他相识了。 嗯，对。 然后你比他先走出来了。 先出来的。 嗯。等到他出来的时候，你去带着他一起来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嗯，这个现在他也成了一个，就是和你一样的社工。 对，但是他现在没有成立自己的组织。 嗯，还是跟着你这个平台来做，是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女性的刑满释放人员， 嗯， 其实她也比较成功，她是我后期才带着进入我的宣讲团跟我们做宣讲。她现在回来有9年的时间吧。 哦， 但是她比我回来早。 对，她之前就出来了。 嗯，对，之前出来，然后她在床边照顾她，就是父�in在整整照顾他父亲4年半的时间。 嗯， 他也正好用这4年半的时间学了这个国家1级营养师跟国家2级营养管理师。 嗯，哦， 后来呢就是等我们到女子监狱去做活动项目的时候，女子监狱的管教也把他推荐给我。 嗯， 他也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宣讲团。 就是他也是圈内的一个知名人士的那种感觉。 对，他也是跟我，嗯，他一是主要就是做讲师嘛，然后再有一个就到我们这边一起给孩子。 哎，你说到这个宣讲团了啊， 嗯， 我可听说了啊，你这个宣讲团叫小强法治宣讲团。 对对对对对。 小强就当然就是你名字。 对对对，其实寓意就是打不死的蟑螂嘛。 嗯， 对，小强，我觉得这个我们最初成立这个宣讲团的时候， 嗯嗯， 就我们3个人。 哦，去讲些什么呢？ 我跟另外2人，我们服刑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哦， 然后我们当初犯的错也不一样。 嗯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针对于他们，我们每个人年龄之间的这种差异的认识也都不一样。 嗯嗯， 我们也是讲这些感悟，然后身边遇到的事。 嗯， 然后我们还把这个就针对于中小学生，我们还开始编排一些有意思的情景剧。 哦， 比如说像什么大话西游版的这个普法。 嗯， 然后什么水浒版。 嗯， 然后就是有孩子如果你光讲他可能不爱听，然后我们就想怎么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学习中然后还爱听还开心了。 嗯， 所以就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吧。 嗯，实际上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你们的这个成员的组成， 嗯， 就是到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方面的经历， 就是加入我们吗？ 嗯， 不是说必须，因为都是这样的人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是讲故事，我们不专业。 嗯嗯， 到现在来说呢，我们就是其实我特别要感谢就是咱们方清平老师的一位徒弟。 哦， 他就是说相声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演出找人。 嗯，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才3-2千块钱。 嗯， 然后就需要找人，后来就想就去天桥那边转悠，然后就看他们有什么，就是有这种说相声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去跟他们沟通，我说我是想做这个事情，怎么能看能不能便宜一点。 哦， 对，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便宜一点，就找了这个方清明老师的徒弟叫宋静峰，然后他就带着几个人跟着我一边演一边玩，就是边玩边演了。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刚开始还要一些费用给他们一些，到现在呢他也成了我们公司的理事了， 哎，就反而不要费用了， 对对，然后就成了很好的哥们儿，然后一起来做这个公益，他 也拿他当个公益事业来自己来干了， 对对，所以我们并不是说非要说这个有刑满释放的这个服刑经历的才可以，我们也需要变得更专业，包括我们呢也需要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那你们这个宣讲团都会去什么地方去讲呢？除了你原来开始说跟着其他平台去讲的时候，比如说到学校比较多，你们这个宣讲团也主要针对学校吗？ 我们这个宣讲团其实主要是针对于青少年，青少年也就是说从学校到社区到监狱到看守所，包括一些企业，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 就是只要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啊，对，其实 都会去。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另一个伙伴，他服刑当初就是因为他是在银行工作8年，也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儿，所以也会到一些企业里面去给做宣讲、做演讲。 一方面是去宣传啊，去讲故事，去影响人，从精神上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实质性的服务？就比如说针对这个从监狱里刑满释放的这些年轻人 啊， 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个比较具体的这样帮助的这种行动或者是活动。 有，就是之前我们会带着他们，首先在刑满释放以后，他跟社会这个接驳这块儿，他要办理很多的手续。这个事儿呢，就是当初我们回来的时候，让家人带着办，陆陆续续办了有1个多月还没办利索，而且还有很多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给他们实质性，就是等他们出狱以后，我们会在他出狱之前就已经了解好了，然后就带着他们去办理这些手续。大概我们带着他们办，也就3天就办完了。 哎，有一个引导， 对，然后之后会跟他们沟通交流，看看他们是否有需要，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会给他们对接一些企业，然后到企业里面试着上班或者学习，因为我们这边做这个事情还有很多的哥哥们也是给我支持，所以他们也愿意帮着我去接纳接收这些刑事人员。 等于你成了一个中间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 就是其实这个都很实际啊。首先，解决这个出来以后的这种办手续的问题，然后解决找工作的问题， 对 啊，那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是吧？跟踪啊，这个如果以后再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还是可以依然找你来求助。 对，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帮助他找完工作就已经 就 完事儿，对，因为我从我身上，我帮我的这个哥哥到现在已经5年了，有很多的时候还是需要向他请教的，所以从这一块也感谢咱们政府这一块，包括团市委，包括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也是给予很多的支持， 对， 他们也会帮我去给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提供更多的平台跟机会。 就是当你有需要帮助了，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得得到一些相关部门的支持。 对对，因为凭我 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支持你。 对，凭我一己之力是不行的，更多的是咱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这个支持。我只不过就是协助咱们这些政府部门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实际上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门，他可能也没有给你下过命令或者提过什么要求。让你必须得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没有 没有这样的硬性指标， 对， 但是在他们的这种引导和影响之下，你觉得我就应该这样做，是这样的一种。 对，我觉得做人嘛，就是做一个感恩的人，我觉得就一辈子都会是幸福幸运的。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就形成了一个链条， 对， 就是非常有力的去带动了这个社会的机器，等于是来对这些服刑出狱的人员来一个继续的一种扶持和教育。 对， 其实一个人的这种这个受到的影响，他也不是一天两天啊，一时半会儿一个阶段就完结了的。 对对对， 它是一个很持续的，有时候可能是很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那所以在这里边，你的这个环节其实也挺重要的。 而且呢也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还会得到一些承认和鼓励。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爱中志愿服务队策划执行了欢迎回家和小强法治宣讲团线上普法讲座志愿服务的这种品牌项目， 嗯， 就分别获得了大兴区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这个支持计划， 对， 2016优秀项目，还有2017年的叫做精品项目的称号， 对对， 这都是咱们大兴区的一个这个对你们这样的组织的这么一种支持和鼓励，可以这么理解吗？年年都有吗？ 对，每年，因为像我们这个社会组织啊，它有很多，然后每年都要跟政府部门去合作，然后等于是他们有需求，然后我们来协助，就把这些事情更好的做好。 嗯，那像你这个欢迎回家这个项目，它具体的是什么内容呢？小强法治宣讲团刚才咱们讲了哈，它是那样的一种活动。这个欢迎回家是一个什么样的？ 欢迎回家其实也说了，就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以后，带着他们去做一些接驳手续，然后帮助他们找工作，然后在找完工作等稳定下来以后，再我们再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成员，然后一起投身于公益，然后再到学校给讲课， 是吧？ 对， 成功率高吗？发展成你的成员？ 成功率不是很高。 哦。也有的朋友他不愿意再出来讲这些东西， 对， 做这些事儿了。 对，其实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再加入。 嗯，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是希望他们能和你一样走出来呢，还是说希望他们就闷头的这个悄悄的找一个角落去生活呢？ 我希望他们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而且这样自己也能够真正的活得真实。 对，就是没有什么隐痛， 对， 没有什么压力。 对，其实人这一生都会有走错路的时候，只要说是人的话，他都会犯错。 对， 只不过就是看自己怎么面对自己的错误， 不要把这些东西压抑在内心深处。 对，其实就像这个弟子规里也说嘛，错能改归于无，唐寅是曾一孤。其实我觉得如果总是隐藏着自己，压抑着，这样的话，他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心理，对自己的健康，他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是，其实你看你现在这种状态，我觉得挺好，是吧？而且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也会得到很多的承认。刚才说了，咱们策划的项目、做的活动都能得奖， 对， 而且你个人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奖项加身啊。你比如说，2016年被大兴区文明办评为了青春正能量、社区好榜样、青年公益榜样。2017年呢是大兴区的五星志愿者啊，这志愿者能到五星级也是很厉害的啊。2018年啊，就是咱们这应该是上半年评的吧？团市委 对， 北京青年榜样。 对， 那么现在呢，咱们你又参加了这个咱们这个最美 慈善义工， 慈善义工的这样的这个评选，实际上咱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和大家在这儿分享，那也是咱们这个慈善义工的这个专题节目来跟大家的这么一种交流， 我 觉得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我其实像上一期节目您就说过，我一般跟人介绍不没有说谁一出来就说我是刚释放的或者，但是其实我恰恰相反，从我释放之后，我一般都会主动的介绍自己的这个身份，因为我想真实的去生活，我不想去隐瞒。包括我刚才说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公司都已经录用我了，然后我会主动的告诉他，我说我有过服刑经历，刚回来，所以人家就会拒绝。直到现在交朋友其实也是这样，我不想说等关系特别好了，或者大家一块什么了再告诉人家，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是一种让人感到一种欺骗感。所以我还是想真实的去生活。 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呢都是比较大型的得奖的活动。其实日常事务所的工作事无巨细啊，有好多好多。 对， 你比如说找工作这事儿是吧，你带着这个朋友去找工作，你怎么跟人介绍啊，是吧？你说他有什么一技之长啊，是吧？他在里边他学了什么本领了，是吧？你都得给人说。 对， 也可能这位没学什么啊，这个特长不多，怎么办呢？我看你们也想办法，你们也会去进行一些这种技能培训什么的吗？ 对对，这个其实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呢，就觉得帮助帮扶并不是给他物质给他金钱， 对， 觉得就是 也会有这方面帮助，但是我觉得我们会把这方面的财力都是给他们搞一些培训啊，或者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嗯嗯， 所以就是想培养他们更多的能力。 我就给你培训出一个能力来，对吧？ 对对对， 到时候现成的，我有这个能力，我到这个企业我去应聘的时候， 对对对， 可以现场展示嘛。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做了这些年以后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吧，爱心企业现在其实手里面也有很多的资源了，所以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难， 是， 所以有很多的企业人家还可以啊，您不会就来到我们这儿，那个可以在我们这儿就培训了，就在他们那儿我们就会给找地方去培训了。 哎，就是也有企业会帮助你去做这个事情。 有很多很多企业，因为这个社会真正我觉得还是爱更多一些， 是， 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企业。 我觉得其实张强有时候那个创意啊，其实还是挺有意思，也特别的这个容易被接受啊。你比如我看你们介绍的这个资料里有一个培训，就是把这个课程放到了女监。 啊，对对对对， 女子监狱。 对， 然后呢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也是你的朋友吧？ 嗯，对， 叫什么小蚂蚁皮影艺术剧团的负责人， 对， 去教他们那些服刑的女孩子去做那个皮影。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还是很有名，他们经常到国外去演出的， 啊， 然后中央电视台也老播。 对呀，啊， 然后他们也是来帮着我做这个普法教育这块， 对， 然后用皮影戏给这个孩子们去做普法， 去演。 对， 演， 然后正好赶上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也是团市委这边发起吧， 嗯， 后来我们就在女子监狱成立了一个皮影戏道具制作的这个基地。其实这样呢，就是培养他们一技之长，然后释放以后，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可以到我朋友这个皮影戏剧团来工作。包括他们释放以后，如果自己学会了自己创业也是没问题的。 哎，对，所以这个很具体，很实在。哎，做起来呢，它还带有很强的这种乐趣。 对对对， 毕竟是制作一个艺术品。 对，其实更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对对对，不是说非得我教你怎么能打铁， 对对对， 或者怎么能炼钢，怎么能开车， 对对， 是吧？这都可以，就是只要你想得到的，就能够去为他们做这些事情。 对，其实就是把更好的，更多的资源给他互相对接，然后分享。 是， 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很多的事情都做好。 嗯，可以说这么多年做下来呢，你也有了一定的经验了啊。这个现在呢，也有了这个相当的规模了。 嗯， 那对于就是你的这个事业的发展啊，那当然咱们今天主要聊的是你的这个公益事业这方面。 嗯嗯嗯， 你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计划吗？ 我的想法跟计划，其实我是想下一步把更好的去弘扬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把中国的国学，然后还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给它引入到各个项目里。然后国学，您比如我们清华大学这位研究员，就是我们不是说让孩子死记硬背，而是把国学给它变成一种礼乐的形式。对，然后我的想法就是把国学给它弘扬， 嗯， 然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给它找出来， 哎， 比如纳布鞋啊什么的， 嗯嗯， 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这些服刑人员， 嗯， 然后把他们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然后也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 对象还是他们。 对， 然后内容上让它更加的丰富。 对对，嗯，然后对于青少年这一块来说，我们之前就是做讲座做什么，其实我后期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教会青少年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普法这一块我们也会继续做，因为这也就是我们的最终的原点嘛。 是， 然后但是下一步我们想拓展到教孩子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 包括年轻人也一样， 带点心理学的艺术性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通过这几年感觉不管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情绪控制不住， 对， 就是你说谁都知道杀人犯罪， 嗯， 但是就是因为情绪控制，对，控制不了，所以我们下一步目标跟计划就是要从这几部分来做。 嗯，拿这个现在线下比较时髦的说法，这叫情绪管理。 对，情绪管理 更深层次的了。 对对， 那也希望能够早日取得成功吧。 嗯， 同时也感谢张强呢在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